为抉择最容易。 前路渺茫，请君三思，问你可曾心生悔意。 要退后也恨迟，人在旅途洒泪时， 泪已流， 正为你纵情意， 泪干了， 再怀念往事， 心中有若谁永难移， 期望有日相会时。 希望有日相会时。